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，光照充足，午后南风比较明显，扩散条件还不错，气温比昨天也略有回升，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度左右，只是天干物燥，请勤补水润燥，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1-2级转3-4级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刘峰和小曼的故事大多半是我想象的，我更喜欢我想象的经过和结局。40年了，那座排练厅早被碾压到大马路之下，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。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？那些萦绕过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的冬青树呢？那座徘徊过我们秘密恋人的骑楼呢？粉碎的连渣子都没了。那个烟消云散的酷热的夏天，刘峰来到小曼身边，伸出双臂说，来，我们走一遍。刘峰的手触摸到小曼的腰上，两只结实有力的手虎口恰恰好地卡住小曼纤细的腰肢。除了爸爸，谁也没有那样抱过小曼。小曼多么欠抱，她心里知道，可是除了爸爸，谁也不要抱她。从第一次的抱到这一次，一个女孩子长成了女人。刘峰的力量让小曼第一次为自己的轻盈而感到骄傲。刘峰把小曼放到肩上，小曼从镜子里看到他们的和谐，他们的和谐就是信赖，就是亲昵。小曼把腿抬得那么高，那么漂亮，就像刘峰扛的不是一个女孩， 而是一只燕子，一只展翅的鹤。小曼还看到什么？她自己深色的皮肤和刘峰浅色的皮肤。刘峰由于认真而微微走形的脸，他肩上全是汗，小曼的腿上也全是汗，但是刘峰一点也不让小曼担心自己会滑下来。跟镜子的距离越大，他们俩就被歪曲得越厉害，都那么丑，丑得谁也不要。小曼就是抱着谁也不要他们的希望，来到海南那幢烂尾楼里。没有门窗，门窗是大小窟窿上挂着的床单和水泥袋。粉红格子床单里出来一个23、24岁的姑娘。刘峰腼腆地笑笑，对姑娘说：“她叫小曼，是我的老战友，一起上过前线呢。”几天后，小曼跟刘峰说：“别在这儿了，这哪是你待的地方？”刘峰从小曼又黑又深的眼睛里看到了依恋。从排练厅他抱起小曼那一刻，不，从他的两只手掌合拢在小曼腰上的一刻，不，更早，从刘峰走出人群来到小曼跟前，对杨老师说：“我跟朱克换位置。”对，就那一刻，小曼开始依恋。小曼在歌乐山住院，都没忘了她在刘峰肩膀上的那一刻。在两个人一块儿去边境祭奠牺牲战友的那一夜，那一刻离小曼反而近了。他们在刘峰的房间喝酒，吃花生和萨琪玛。那是个窄长的房间，挨着墙放了四张床，夹出一条一尺多点宽的过道。他们面对面的坐在床沿上，一个方凳子放在中间，这就是他们的小餐桌了，放了一个装白干的茶缸，四周堆着花生和萨琪玛，还有一包牛肉干。他们聊了多久？聊得一座楼都黑了灯。聊完，刘峰送小曼回他的房间。小曼的房间在四楼，走廊跟地道一样。小曼踩到了一根香蕉皮，向后一滑，但是肩膀背面马上就靠在了刘峰的身上。小曼没有想到刘峰离他那么近。小曼在刘峰肩膀上依偎了一会儿，刘峰那微带伤食止痛膏的体味让小曼突然想好好做一回女人，做一次刘峰的女人。刘峰问小曼怎么了，小曼说房间里原来同住的两个烈鼠今天都回乡了，他走到这里已经害怕了，不敢回去了。刘峰的肩膀不动声色里离开了小曼，小曼的血都凉了，两个人就要摸黑分手。小曼感到一副嘴唇轻轻地触在她的脸颊上，那是特爱干净的男性才有的嘴唇，干燥温热，只是出来的气流带着酒精的味道。小曼扭过头，1.58米和1.69米，她的嘴正好在刘峰下巴的高度。小曼伸出手 他们从来没有拉过手呢。小曼碰到的却是刘峰的假肢。小曼忘情中忘了这一点。刘峰用真手拍了拍小曼的脸蛋儿，笑笑说， 呵，怕啥，如果那些黄土下的朋友夜里来串门，就是不见外咱们。要是他们真来串门，叫总机接210。 210是刘峰的房号。刘峰到了北京，受雇于侄子的公司以后，第二年小曼也来了。小曼跟自己说，不是为了刘峰，我才接受了那份讨厌的工作。护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堂叔，为那个堂叔洗澡、剪脚指甲，什么样的老头啊？得有一个圣母的耐心和无条件的善良，才能接受和坚持那份工作。工资是不错，小曼承认，但那是多让人厌烦的老头，指望你不花分文伙食费，你的伙食就是他扒拉的乱七八糟，撒的不剩多少的残羹剩饭。要不是小曼能够不时地见到刘峰，小曼会炒掉堂叔，炒掉堂叔的女儿，那个把所有中国大陆女人和包心生菜都叫成大陆妹的女儿，富得要死，抠得出奇。小曼是第一个知道刘峰得了绝症的。那时堂叔已经归西，小曼不客气地接受了堂叔女儿的慈善，免费住在两居室里。她把刘峰从医院接到两居室照顾刘峰。在刘峰被化疗败尽胃口时，为他做点汤羹。在刘峰连翻身都翻不动的时候，架着他用一把骨头的肩膀扛着他，在60平方米上遛弯儿。小曼就是那样整整三年，为我们100多个消费了刘峰善意、欠着刘峰情分的人还情，尤其替林丁丁还情。小曼终究没有跟刘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。那个会爱的刘峰，在林丁丁喊救命的时候就死了。会爱的刘峰只在他想起他的小林、梦见他的小林的时候才复活一下。没有人能救活那个会爱的刘峰。小曼知道，包括他也救不活那个会爱的、会为女人肌肤发痴发迷的刘峰。多少个悄悄柔圆的甜饼，悄悄在油锅里发出吱吱蜜语的甜饼，里面的糖是用当时一个人每月4两的糖票买的，糖票是用省下的粮票换来的，那又是多少从牙缝里省下的口粮。为了口粮，苦孩子刘峰没学可上，小小人一天翻10小时的跟头，翻得成了一个刚刚1米69的山东大汉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刘峰的追悼会设置在医院的灵堂，只有5个人收到了通知。刘峰的女儿刘倩、侄子、侄媳、小曼和我。名单是小曼确定的。我悄悄盯了刘倩一阵，因为她4/3的时间生活在手机上，所以 我盯他盯得无所顾忌。他那两个拇指是他们这代人的，在手机屏幕上可以跳舞，可以弹琴，敲字飞快。刘倩高高的个头，所以我就想象刘峰很可能长足的身高，很可能成为的真正山东大汉，假如不是早早为吃口饭学翻跟头。刘倩不好看，但白净文雅，加上秀发及腰和一口刘峰年轻时最为骄傲的白牙，人群里还算出挑。刘倩不很记得父亲，他是跟着祖母长大的，记忆里的父亲就是傻乎乎的老给人家帮忙，反正父亲是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老好人，这世上有了不多，无了不少。小曼跟刘倩不生，见面还抱了抱。刘倩说多亏了沈阿姨，女儿对父亲和小曼的关系一直也受蒙蔽。刘峰带小曼去过山东，那个海碗就是在县城庙会上买的假文物。小曼看刘倩的目光是温情的，带了点玄秘。刘倩父亲死不掉的些许体征，音容笑貌，我相信小曼能在刘倩身上寻觅到。刘倩听说我是写书的，便说他父亲也写过书，没有发表过，写的是他在中越战场上的故事。我一听兴奋了，问书呢，能不能让我看看。刘倩说祖母不识字，觉得那些纸的背面空着给糟蹋了，就让童年的刘倩在书稿背面画画做算术练大字，背面用完祖母就用它们引火了。刘倩还谈到跟父亲唯一一次出游，刘峰也带女儿去过云南和广西的中越边境，那年刘倩11。追悼会原定下午2点，2点差5分的时候，刘峰的侄子和侄媳打电话过来，说路上堵死了，要迟到半小时。等候侄子侄媳的时间渐渐变得漫长，都快3点了，刘峰的侄子和侄媳还没有到。刘倩戴着耳机听歌，小曼着急的一分钟看一次表。突然从门口进来3个眼睛红肿的中年男女，长得极相像，他们大声地质问我们怎么还不拆灵堂腾地方，他们要挂老母亲的遗像。小曼一听更慌了，说她不知道这间灵堂还租给了下家。刘倩迎上去说她父亲的追悼会还没开呢，怎么能够腾地方给他们呢？那个中年女人说他们租用灵堂的时段是从3点到4点，我们是从2点到3点，离3点就差5分钟了，总得给他们5分钟摆摆遗像吧，他们吊丧的人全在院子里冻着呢。刘倩说那怪谁呀，怪堵车去呀，亲属都没到，追悼会当然就得延时。这医院什么玩意儿啊，就知道赚钱，租灵堂就跟租计时旅店似的。中年男女们一下子站成了冲锋队形，一起嚷嚷早干什么的，知道北京堵车不早点上路，再说了这又不是高峰时间。他们嚷嚷的嗓门大得可怕，我发现人到中年嗓音就成了喇叭。小曼拦住了 还要理论的刘倩，说不如就赶紧把追悼会开了吧。刘峰一辈子谦让，他是不会介意的。于是他请中年男女们退出去，我们迅速站好队，连小曼准备的悼词都来不及读了。我们三个人围着遗体绕了一圈，鞠了三个躬，一帮子戴黑袖章白花的人就来了，门口都给堵黑了。小曼在他的悼词里写了什么，我们无法知道了。从他手里的三张纸背面能够模糊看出一段一段的短句，像是一首诗。太饱和的感情把小曼心里长久的沉默酿成了诗，一定是凄美的，暗示小曼几十年对刘峰难以启齿的表白。1977年那个初秋，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，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小曼爱上了刘峰。也许还要早些，小曼以心相许是在那个恶暑的午后，在排练厅使人走行的镜子前，在一群男子说一个年轻女子馊臭的当口，在一群男子不肯哪怕触摸一下小曼的关头，刘峰以他的善良背叛了那些男子，背叛了集体，给了小曼那一记触摸，坚实的把这一只满是热汗的手掌搭在小曼的身上。小曼流着泪想，那是多么勇敢的背叛。小曼第一次为刘峰流泪的日子，是刘峰默默离开红楼，跟谁也没有告别的早上。刘峰死后，小曼还用得着流泪吗？就在我们被迫撤离灵堂的时刻，我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。取景框里我看见的画面相当肃穆，除了我献上的一个花篮和刘倩献的一个鲜花花圈，小曼到处摆满冬青树枝，冬青铺天盖地，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。40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，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，无论冬夏无论旱涝，绿叶子永远肥绿，像一层不掉的绿标。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，刘峰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，一直骑到红楼下面。那是1973年的4月7号，成都有雾。小曼记得，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猛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。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，再现辽阔草原、壮丽山河，演绎金戈铁马、英雄史诗。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 87.6兆赫小说联播。 老张，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抽吗？ 知道，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，都没有兑到，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。 你呀别后悔了，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抄哟，我可听说了，这个纪念抄可是不好弄的，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？ 没有，就是首发价796定的。 在哪儿定的？我现在就去排队。 不用排队，你呀只要打个电话，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，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。电话是400-919-6100，400-919-6100，400-919-6100。 还打什么电话？我直接就去。 不行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。 寿堂区景镇，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？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。 不就装修吗？找全包员啊，还至于这么苦？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，一价全含的全包员。 对，你家80平8万就够了，连家电也送了，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。 哇塞，全包员真划算，省钱请你吃海鲜。 400-606-8866，全长999，含家具送家电，就100户。400-606-8866， 家中就要全包员。 想见店内活动。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？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，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？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？ 嗨，我先挨个打声招呼，2月12号千万别找我。 你相亲去？ 什么呀，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，错过要等一年。 2月27下午3点到7点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好。